为呢有无穷的可能和惊喜啊，就是左小美呢亲手在这块啊耕耘的一个土壤，大家加进来可以跟我们扯淡一下啊， 哎，可以跟我们聊天互动一下 啊，对对对， 是是， 你看高大上的事情说的，你说的好像很通俗啊， 你说成了下里巴人 啊，对啊， 是。那我现在这个进入到七月份，咱们北京的天儿真的是太热了，所以、 就 是、 是啊，看你们身上的衣服一件比一件少，我就觉得天 越 来越热 了 啊、嗯。 然后你会越来越开心是吗？ 啊，对，我就想这天气怎么不再热点儿？但是再热点儿，我自己也中暑了。 嗯，那你说进入到这个炎炎夏日、嗯，大家每天都怎么熬呢？ 怎么熬呢？ 为了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清爽的气息，带来一丝丝清凉，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两位小仙女，她们就是人气 coser 舞剑 Peter Pat 舞团的鬼主雨和韩小木，欢迎小雨和小木。 Hi, 欢迎二位， 小木又来了， 感觉要坐在我们节目了是吧？ 这我跟听众说啊，这小雨每次来都不是小雨，真的，要不是那个字幕，我真不知道他是小雨。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怎么觉得啊，反正我觉得小雨每次来一个造型。 嗯， 真的 多变， 真是这样，多变，真的很多变。 但是不变的是什么？不变的 是 身上 的 仙气， 真仙气，好好好，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好好好。 嗯，是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小雨和小木会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个陛下。避暑消夏的方式哈、嗯、还有在这个七月份了吗，七月的新番也都已经陆续的要开播了，所以我们也会聊一聊、嗯、最近有什么新番呢，包括今年有哪些游戏，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 嗯、小小推荐啊、嗯、让大家在凉凉夏日、啊、什么呀，炎炎夏日啊，受到凉凉的、嗯、 感到清凉的气息。 对，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回来跟小木和小雨交流、嗯、 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变态大叔 优优优优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呢。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徐可。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人气嘉宾呢、嗯、就是人气舞剑 coser。 人气，您看小美这动作、嗯、人气啊， 就是非常有人气、啊、非常的、嗯、 人气是吧， 非常气人。 哦、啊、两位都是气人舞剑，气人主播了， 对，超气人。 我们欢迎我们的那个超人气主播哈，鬼主雨和韩小木，欢迎二位。 Hello。 嗯，今天。 哎，鬼主雨韩小木、嗯、你俩热不热啊？ 还行吧， 我觉得脱吧，要不然太热了。 哇， 这不是，我就说衣服啊，别热着啊，等会儿别上节目，等会儿中暑了不合适。 这 那徐哥，你以身作则一下吗？ 我不热，我很 你看看你这个人就属于开车你就圆不回来，真是。我跟你说，你现在小心啊，扣钱。 来，小美，你圆一下，看这个怎么圆。 怎么圆啊？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呢，就是给大家预报一下今天的天气。 哎，没错。 我们来看看北京的天气哈。今天是七月十号，周一，晴，最高气温35度，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止35度，最低气温是22度。 是。 那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6度，最低气温25度，所以大家看看，就最近北京天真的是 燥热， 太热了。或者说今年就是哪怕下雨，下完雨好像也不觉得有特别的凉快， 对对对， 不知道两位有什么， 就感觉下雨没下痛快似的。 嗯、 对，感觉 因为我们知道 下一天闷一天，下一天闷一天。 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小雨是属于土生土长北京大妞，是不是？ 嗯 啊，真的、啊、小雨啊。 然后、嗯、 就可以啊，小雨、啊、哪片混大的呀？ 朝阳人。 哟，你就是那个朝阳群众是吗？ 对，我就朝阳 群众。哎，你就是睿智的朝阳群众啊。 是，然后我们小木也是在北京 生 活了很 多 很多年， 对对对。 那就是在两位的印象当中，就是觉得北京的气候怎么样？就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热？觉得每年最热的时候大概在什么时候？ 啊，就七月底吧。 七月底。 就是这会儿快到了是吧？ 因为就是在我上大学之后来到北京、嗯、会觉得每年三伏天还是挺难熬的，但是像今年属于好像还没有到三伏，但是气温已经是啊，觉得一出门就要化掉了的感 觉。我 觉 得今年不太一样的就是往年都是燥热，就是狂晒的那种、 嗯、 但今年就是闷热，闷完一茬是一茬、 嗯、 老觉得要下雨、就是、 对， 而且小雨，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这种热有时候你很难抵挡，就是没有一丝丝凉意， 对， 就是整个闷就晒化了你，你知道，我如果我是冰淇淋，我估计就是一摊在地上走、 一出门就化成了 水，然后一摊在地上，然后我得赶紧找到一个冰柜自己钻进去再融合一下，然后再出来摊和摊和摊， 没错没错、其实要北京一般来说凉快的话怎么样也得跑到八月下旬的时候 对对对 可能才会稍微凉快一点、所以你看还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可能大家都要忍受这种炎炎夏日。 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夏天，先不说气温上来说、我觉得可能也会给我们就是带来一些不方便， 生活上是吗？ 就女孩子我觉得起码你看就是比如说出门可能 女孩子有什么不方便， 化好妆， 对对对 对 对， 我不知道两位会不会觉得就夏天对 女孩子 有哪些 别说了 都是累， 化妆是最不方便的。 对， 然后就是在家化的特别美，一出门五分钟之后就不认识自己了。 对对， 但你为什么不化妆？就是素颜也可以，你们仨都有这资本，我觉得 这是直男的想法。 谢谢。 就包括我记得上回小雨说出门的时候卷了一个美美的头发， 对， 结果一下雨很 特别气。 这不只是下雨的时候，有的时候空气特别潮湿，然后头发出去好像也就完全都没有型。 其实我今天卷的，然后本来更弯一点，然后现在也都快没了。 所以你看，就是夏天还是很 对啊。而且你没觉得吗？炎炎夏日，你就总觉得口渴。然后身上衣服也老得换。 对。 你说，比如说，作为男生，可能原来在上大学的时候是吧？三个月一件衣服啊，什么呀？这 三 周 洗澡是吧？ 三周一件，嗨。这个虽然每天都想换是吧，但是有时候呢衣服实在是没脏，它也不出汗，到了夏天不行，尤其是黑色衣服，你一出汗全是汗碱呀什么的是吧，就是啊也给男生带来了诸多的不便。 我没有汗碱。 不出汗是吧，仙女？ 对 啊，我们小仙女都是不出汗的，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其实就是也能看到，就是炎炎的夏日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苦恼和不便。 但是你们没有人喜欢夏天吗？就是你们仨都。 其实单纯就这个季节来说，我还是挺喜欢夏天的，因为夏天有时候可以穿漂亮的小裙子。我不知道两位。 夏天路上可以看到大白腿，特别开心。 你也喜欢看大白腿啊？ 也这个词用的很有深意啊。 对呀。你看男生的大白腿还是看女生的大白腿啊，木哥？ 男生有什么好看的？ 哎，其实有些男生的腿真的比女生腿好。 对呀、 就男生腿会很直，不知道为什么，是基因问题还是怎样？ 而且还有肌肉那个。 真 的 是， 原来你喜欢肌肉类型的，结果你好像暴露了什么？ 你隐藏的够深啊。 就是你知道，我认为这个腿啊，不能一味的瘦，得有一点肌肉线条在、 对，线条是很重要的。 这算是夏天带给我们的福利，是不是？ 而且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触啊？就我其实挺喜欢夏天，虽然很热，但是你想想，一年到冬天你很冷，你穿的很厚，然后到夏天唯一一个季节你可以穿的少一点，然后在外边你可以，哎呀，车窗开的很低，然后在外边溜达，就是。很直接的这种炙热感我很喜欢，就像热情洋溢的我们节目一样，给你一种很拉近距离的感觉。 可是你刚才还说你出门都要晒化掉了耶。 没关系啊，就是我喜欢夏天呀、你们见过冰雪奇缘的那个小雪人吗？他虽然是雪人，但是他依然 in summer 他依然 love summer 是不是？ 对对对， 爱夏天。确实夏天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热情洋溢的季节。就是可能洗澡的时候我觉得很痛苦，每次洗澡的时候我就不爱夏天。 为什么呀？啊，每天都得洗澡。 对， 女生头发长， 然后洗完了还得吹头发，是吧？ 我问你们仨一个啊，这是我在大学时候问过一女生，你们仨平均几天一洗头啊？ 两天吗？哎，还真是两天。 因为女生头发好长。 其实我原来坚持过就每天洗头，但我发现越洗头发发质会不太 好。对， 所以就是两天一洗。 所以就说我们男生有时候到中老年开始脱发，就是因为我们每天洗头，是吗？是这意思是吧？ 但你说 发际线越来越高，最近觉得。 但男生洗头真的会很方便吗？就是比如洗脸的时候顺道把头也洗了。 哎，也没这么方便，行吗？也有洗发水的，也是个正规程序，行不行啊？也是先淋湿，再淋上洗发水，搓一下再冲。什么叫洗脸时候再把头洗？ 真的真的，在学校的时候，我真的看到有的男生就是打完球什么的，洗把脸，顺带连头也都一块。 那不算洗头，那就算降降温 啊。是 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打完球拿矿泉水从头上浇啊，那叫降降温，那不叫洗头。哎呀， 你觉得很受打击？ 还有真 是这就是你看啊，就是男生不理解女生的地方和女生不理解男生的地方。就比如你不能理解为什么女生每天出去都要捯饬那么久呢？ 我不太理解女生每天出去化妆。你想那么热的天，你化上三斤白面跟脸上，然后你到那儿掉了之后还得再抹白面。哎呦，那面粉，哎呦！ 但你知道，就化妆是有一个好处的，就是你看 防晒是吗？ 对，防晒呀、啊。 对的。 你想说什么？无话可说，我们赢了，耶 耶 耶耶！ 你看看他们几个，你看看他们几个人拍掌的这种模式。 好，我们进行下一个话题啊。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清凉一下，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环节，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些消夏避暑的小凉方。我不知道小雨小木你们两个在夏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消夏避就比较喜欢的消夏避暑的方式都有哪些，不管是在饮食上或者起居上。 当然是不出门了 啊，不出门在家吹空调是吗？嗯， 对， 所以两个人都很，你们两个就是属于全天都会在家开空调那种。 我是比较拒绝空调，因为以前吹伤了，就吹得浑身难受那种。我一般都吹电扇。 就传说当中有一种病也叫空调病嘛。 真的，空调因为太冷了。我也同意小雨哥这个。 我是属于就是晚上哪怕再热，我也不会开着空调睡觉。 真假的？ 对。 那你万一热醒怎么办？浑身是汗睡觉 的。还好，其实我要是睡着的话，可能就不太会感觉到热了。但是我睡觉前一定会把空调关掉。 那你睡觉盖被子吗？ 毛巾被吧，夏天就是搭一下肚子和那个。 对对对，也就这样。 是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饮食上呢？饮食上， 像我是属于特别容易上火的类型，就尤其一到夏天就特别容易上。像前两天才冒一个痘， 小痘。 你对，大家都看不到。 但是在咱们强大的摄像机下啊，这个痘没了， 没了， 没。哎呀，感谢啊，感谢天空 这 个。这 样，所以就是因为我老上火，我妈就经常给我做一些类似于苦瓜呀之类的那种，那种食物来。 你可以吃得下苦瓜。 她会就是比如说拿水焯完之后，往中间加那果丹皮。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没有吃过，就果丹心里面加果丹皮，然后当你吃进去之后， 我们家做糖醋苦瓜。 哎，但你们两个都能尝，就是吃得惯苦瓜的味道吗？ 不是， 她 因为 很甜嘛， 加 了。为了豆，我吃不惯也得强咽着气。 那感觉 为了 那吃苦瓜感觉有功效吗？有用吗？ 有用，还是有用的。 然后刚才我看我们弹幕里面有说到木哥的电扇，难道木哥有一个神器吗？ 因为我原来直播的时候，就每次就前一阵子我们家空调一直没有擦，所以就一直没有开。然后前一阵子特别热，就每天都闷雨的那种天气，我还是依旧吹着电扇。然后就是不管在直播啊，在什么的，就永远有电扇在背后转，就特别强劲。人家都只看电扇不看我。 所以这个 比不过一个电扇， 是电扇强劲了。 没事，木哥，我跟你说，那空调不用擦，你就一直开，让它把里边那灰啊什么全吹下来，然后吹一个大概一两天就好了， 那 就没灰了。 那我自己身体里面了吗？ 没事，人吸点灰有什么的，没事啊。 我看我们的大老虎王叔叔说苦瓜好吃，看来苦瓜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对， 苦瓜固然好吃，但是你们谁能吃得惯鱼腥草这种东西呢？ 鱼腥草 没有吃过。 折耳根就是鱼腥草，其实 啊，折耳根和鱼腥草是一 个。就是鱼腥草，对对对。 我只知道崂山蛇草水 啊，那个好像还行啊。 有人说很好喝，宇哥很喜欢喝，但有些人像我，我就觉得它就是那种被汗泡了三天的那 种 席子的味道，那种又酸又咸。 哎，就说到这个，那个小雨属于这个地道北京人，你喝惯豆汁吗？ 喝惯， 喜欢啊，能喝。 那次我俩还专门出去吃饭，然后有朋友来北京，我们一起吃饭。我那个外地的朋友他也喜欢喝豆汁儿，然后宇哥也能喝，就宇哥喜欢喝豆汁儿，那外地朋友也喝得惯豆汁儿，但是我是属于生活十多年，每次都尝试，每年都尝试，每年都发现接受不了， 每年都挑战失败。 是每个人的味觉不一样， 因人而异，这个真的不必要硬性挑战。因为那豆汁儿，咱说句不好听的，虽然我也一直喝，每天早上来两碗嘛，但是有时候你要别人喝确实喝不惯。 有些人 觉得 像你们属于从小可能会就是经常喝， 没有，我小时候没喝过。其实那次跟那个就是来北京那个朋友去， 第一次啊， 对，我第一次喝。 那看来是基因里面， 基因里边就有这个基因 味道。 喝一碗豆汁， 成为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了。 是的， 哎，小雨，这时候你应该唱你那歌啊，喝一碗豆汁配胶圈，你的生活才叫那美。 哎，可以， 原歌词好像不是这个。 好， 忽略忽略忽略，忽略忽略忽略。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些消暑神器， 好。 然后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一些图片，如果有小木小雨有要补充的， 啊，你们就随时说。好，咱先看第一个。 说到了电扇，我们给大家推荐第一个就是电扇。 哇，你看， 但你知道这个电扇有个玄机，它不只是那种可以吹风电扇，它中间可以喷水，就可以喷 那 种雾。 这是恶作剧电扇吧？ 不是，真的是之前有一个来我们节目的嘉宾，然后他在那儿补妆的时候，然后突然 边喷水边扇扇， 然后就听见总有沙沙沙沙的声音，然后我就说这个电扇噪音有点大呀。 结果后来我发现中间在喷那个水雾，我顿时觉得好厉害， 好高级、啊这个、 好厉害、 啊、这贵吗？ 王府井那边，王府井那边就大街上不同街上面、嗯、它夏天也都会有那种风扇 喷雾，是 会往外面喷那水雾、嗯、特别凉。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第二个是我家里也有的一个，就它真的很神奇。 什么呀？ 就这个是属于你把水果什么的，就是或者是奶呀、酸奶什么水果放进去，然后你不停的搅拌，不停的搅拌，然后它就自己变成了冰淇淋，就变成了沙冰、啊，它就会自动降温，就是它里面是有那种化学的物质， 啊、很厉害，很厉害， 就是等于是夏季的镇宅神器了，可以，这个 回去买一个， 我们可以再看看第三个哈，第三个就是属于随身的小冰箱、 啊、 它是一个冰包，然后大家可以在里面放一些什么凉饮啊，还有它那个叫什么，就它会有配套的类似冰块的那种东西，就可以保持非常凉的温度了。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我们平时出去跳舞录舞的时候， 就 这个肯定会 辛苦一位小伙伴， 而且这个 一下把全组的人， 希望那个人不是我。 对，这个看着都很凉爽，这感觉 是。来看第四个，第四个你们能猜到这是什么？ 蓝牙耳机。 那显然，为什么蓝牙耳机要往胳膊上？ 不知道，就是感觉很炫。 其实这是一个皮肤的监测器，就是夏天我们经常会被晒嘛。所以它就是有这个小小的摄像头和一个智能软件，就可以监测你的皮肤状态。如果有被晒很伤的话，就是一照它就会大概监测到你的皮肤是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这 晒伤， 现在这商品针对女性啊，可真是啊，很不弱。 我觉得这个就经常在 男性也能用， 对，在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是活动的，比如说你看大家男生出去打球， 就看我的手就不会成这样，是吗？ 哎，我觉得好多了， 现在已经好多了。 对，前一段我们的壳这个是晒得很厉害。 不是，就这块有点分叉，这块 就是分层嘛，就是 这肌肉不错。 其实你看，我很少就上 变相 显 肉 的，我也很害怕，就是都晒出了分层。 但是咱们今天说实话，三个妹子都很白啊，真的很白，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白里透 白里透着红，红的 哎，说错了， 黑不溜秋，绿了吧唧， 说多了啊。 这就是刚才 这就是那个是吧？哦，连着 A P P 的， 对，连着 A P P 的。哦，这个是那个冰块，你看 这是哦。金属冰块， 冰块， 哎，我真的用这个，这真的厉害， 是吗？ 就是喝饮料、喝酒什么时候用这个？ 因为咱们传统的冰块，你想放到杯子里面，虽然说可以搅搅， 马上就化， 但你的饮料就变淡了。 对， 然后不如这个就是很方便，你也是在冰箱里一冻，然后放到杯子里就可以随时。 感觉充满了人类的智慧。 是的，然后我们可以再跳江图片啊。今天就是小木也给大家准备了几个降水神器，我们再来看一下。哎，这边， 好，刚才是小木哥。 这个是一个就是清凉喷雾，就喷到身上会有非常冰爽的那种感觉，是专门就日本那边的一种清凉喷雾。我这些桃子有， 我想起小红的那个清凉那个湿纸巾 啊、也有，对对对对对，也有一种清凉湿纸巾，是那种就有那种薄荷清凉的感觉，就你擦完身体会特别的清爽。 哎，那它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成分？我一直很 好奇。它里面应该是有薄荷，因为我当时看它那个描述里面有薄荷呀、啊，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没记住，就只认识薄荷。 好，再看下一个。 对，这个是冰贴，也是我们平时录舞经常会见到的一个东西。桃子也是每次都会带。 对 对，这个是凉凉的那种，也它其实也有一个功能，是那个叫什么降温贴。就是有些小孩发烧的时候也会往额头上贴一个。 是， 它蓝色那边。 啊、 哎， 这真不是我想象啊，我总觉得这像另一个东西。这个。 你不要说下一张图片，下一张图片，我好像知道是什么了。 就是，但这个只能保证几个小时。 对，对，它蓝色那面是带粘性的，然后白色那面是、 这 个 就还是那个是吧？ 对对对， 这真的好像。 我记得有一张小孩当时后面听， 这后边是什么呀？这是吗？ 开始游戏了。 对，后面就不是了， 不是了是吧？那就这几个是吧？ 哎，那你们平常夏天录舞是不是都要在身上贴几个冰贴什么？ 录舞的时候应该不会贴，掉出来太尴尬了。就是录完音太热，休息的时候贴一下， 对， 舒服一点。 所以现在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降温神器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也可以在炎炎的夏日帮我们稍微的，唉，其实你说它有多大的用途，我觉得也不一定哈，但是可能就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一种 安慰， 总觉得出门的时候，哎呀，我有很多的这种神器傍身，感觉 就像冬天暖宝宝一样那种感觉。 但暖宝宝有的时候真的你在户外，我觉得感觉不太到那种， 对，其实暖宝宝它的功能不知道为什么是。 当你越热的时候，或者你在室内的时候，你会觉得它非常的烫，但是真正到外面冷了之后，其实它会一起给冻上 了。 嗯，可能是买的质量不太好。 不，一定不要怀疑这个，咱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人类呀、啊，真是不容易啊！夏天要跟酷日做斗争，冬天要跟这个严寒做斗争。 所以当时不是有说嘛，世界其实有一伟大发明就是空调，就发明空调这人很厉害。 对，但是空调还是我觉得适度吹吧。嗯，就有的时候可能吹时间长，确实会让身体 不是几大法宝吗？空调、棉被、西瓜和 WiFi。 对， 还有雪碧和可乐冰镇啊。 是的，其实你说到夏天，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夏季防晒可能对于女生来说都是一个必做的功课。那两位小仙女、 啊、你们怎么防晒呢？ 对啊， 这么白 么 你们仨啊，都分享分享。 我真的不爱涂防晒霜，不爱打遮阳伞。 我也是、 啊、不信啊。 我前几天 哎，你看几个女生，你看看，我看看这几个女生，你看看这几个女生，哎， 没有办法。 说比较那什么，要自夸的话，就是我一般夏天晒完了，冬天就能白回来，所以我一直没在意过。 你全靠皮肤的自我修复功能了， 对， 天生的，它也是、 那小木呢？ 像我是比较黑的那种，我往年 不要这样忘记。 我往年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今年就跳舞的时候，正好站在我们团铃的后面，我们团那个铃它是天生巨白的那种，我正好站在后面，结果一看我俩内侧。差都已经差了3度，突然开始上，因为往年从来没有用过防晒，那么贵那个东西，我从来没有涂过。但是今年觉得不行了，实在不行了，就上网买了一堆，然后每天出门都会涂。 感觉会有点效果吗？ 嗯，反正没有变得更黑，暂时。 反正肯定是 暂时没有变得更黑， 比不涂要好。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防晒属于物理防晒。 啊，但是木壳其实那就是你的不对了、就人干嘛要站在特别白人的后边呢、 没有办法呀、站位就是 站位 啊，我也不想站在好看的人的后面。 这安排的你让木哥这个心里放个阴影， 那 些舞 就是那样、 哦、 这得照着跳、他在挑拨咱俩的关系。 没有没有，其实开玩笑。其实咱们 摊上大事 拉黑了。 说我这个正准备往回圆呢，这其实三位都很白，真的从视频上就能看出来啊。女生嘛，是吧？ 但是防晒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要坚持就得坚持个一年吧，起码一年。你、比如说，等到从春天开始做防晒，等到秋天的时候，大家已经晒成煤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说啊，我还是很白。 那你们出去会打伞吗？ 不打，我是属于不打伞， 我是懒得拿。 我是今年开始打的，就是那次受了刺激之后。 不知道玲儿同学有没有看我们的节目、 好气啊， 就是你让这个小木同学变得勤快了，也算是一件好事、 谢谢你带动了伞的销量啊。 是的，那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来讲一讲七月份嘛。然后七月的新番现在已经有的已经播了一集了，然后有的马上就要开播了，然后也是还有几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七月份的番。 我看了看，我也看了两集了。 对，要说七月份是不是最受关注的还是 Fate 系列，因为之前的几座可能在大家的心中已经是 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是游戏也不 错。在我很中二的年纪的时候、我真的很喜欢 Fate， 包括行月的那几部，像空之境界啊什么的，哦，真的超喜欢。我最喜欢的就是空之境界。 像这次就是 Fate 新作里面，我看这个报道说真德和天草四郎两大主要角色是终于登场了，而且和前作7对7的英灵大战相比，这一作是把这个规模扩大了一倍。当战斗双方分为红黑两阵营之后，出身于不同历史背景的英灵们将在这个舞台上上演激烈而诡谲的对抗，所以感觉好像还是挺好看的样子。是的，那其他的，因为我知道小木好像一直在玩《刀剑乱舞》的游戏， 是吗？对， 好像这次也有那个活期《刀剑乱舞》。 对对对对对，而且其实还是比较期待的，还有那个《异世界食堂》，还有《最游记》。 异世界食堂我看了第一 美食番嘛、 怎么样？ 美食番 永远不会错的。 哎，所以就是美食番里面，大家更重视美食呢，还是更重视少女呢？ 都有就更好了，真的 都很美味，都是很美味的东西， 没错，都下饭。我们 还有 不下饭啊？ 对。还有《最游记》也是很不错，因为小时候经常看，小时候就很小时候，其实没印象不太深了。《 最游记》已经出了几季了，《 最游记》不是，是应该这应该算重置的吧？ 重置的， 没关注 过。因为我小时候看过那个动画，特别喜欢风仓和野老师的画风。 是的。 然后七月我还没有看。 其实我看到有个那个《恋爱禁止的世界》好像也是拍成了真人剧，貌似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恋爱是不被允许的，然后谎言也是不被允许的，就每到16岁的时候，这个世界这个虚构世界里面的政府会指定你的结婚对象 啊。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海外电节目，我是许可。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收听渠道之外，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哇、哦！ 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的节目官方账号哈、 嗯， 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那我们今天请到节目的嘉宾呢，就是宇哥和木哥啊、 嗯， 这个不多介绍了，看一看二位的颜值吧。哎，怎么回事？ 爆表了。 镜怎么没了？ 你想看 换个风格？ 哎，我试试，你这是平光镜吗？ 对、 啊。哎，行， 你这个戴上， 我变装一下、啊， 我估计画风可能会比较清奇。 小可戴眼镜了， 哎，其实还行， 哎， 好文艺啊， 是不是有一种舒缓的感觉？ 那倒没有， 感觉可以上出门了。 我说好坏，小可说、 哎、其实挺 以后再也不想跟我搭档。 哎，其实是这样，我跟你说，这些东西啊，就像酷夏的这些消暑品一样、 嗯， 我戴上眼镜，突然就感觉自己的举止要文雅一点。 你就，但是真的 有 点民国风，有 一种束缚性这种、嗯， 有没有一点？就是你要再穿上一个那个、那种。 中山装、 啊、对，类似中山装那种， 有点像这种什么民国那会儿的人啊、 嗯，有一点感觉， 教书先生像那种。 是的、嗯，然后如果大家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漫游嗨翻天的官方账号、 哎嗯， 也非常欢迎大家来佩戴一下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对，咱们上半时段说到那个推荐新番啊，咱还没给大家推荐完呢，咱接着说。 是，嗯，就是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番，感觉 是 比较适合夏天来看的， 消暑嘛。 嗯，是的，然后咱们。要不一人介绍几个， 好， 小、小雨、小木先来介绍吧。 行，木哥、雨哥先来， 你们先来挑一挑， 我先来。 这么，大家是这么推的方式是吗？ 一个 啊，神奇啊，好神奇！ 我们就是孔融让梨， 按座位来， 我们都发挥了传统美德。 好， 我最喜欢的一个夏季番是《未闻花名》，嗯、就是、 哦、 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我们仍未知道那天所看见的花的名字》， 嗯， 这、就是它的， 因为太长了， 特长名字，对，也叫《未闻花名》。它真的是一个超级超级感人的一个动画， 嗯， 特别喜欢。然后它是讲，就是有一小女孩之前是因为意外死掉了， 哎、 后来，但是其实她每一个小朋友心里都很自责，都觉得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所以才导致她出那个意外死掉了。所以那几个她小时候那些玩伴之间，互相之间也都不再联系了，就心里总会有一个隔阂， 嗯。 然后她回来了。然后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回来了之后、嗯、然后其实他就是在引导他们，让每个人就是大家见面，然后最后说出心里那个就当年觉得做错的地方啊之类的，然后最后他消失了、嗯、消失那块的时候真的整个人哭都不行了。 嗯 嗯， 所以你说这个到底是个治愈番呢还是个治愈番呢？ 还是治愈番， 还是治愈番， 超级推荐， 就是一个流泪、嗯、 真的特别喜欢这首歌。而且那个那首歌的那他的那个 OP 一定要是，就算大家没有看过那个、 啊、 就算大家没有看过那动画，也一定听过那首歌。 嗯， 什么歌？唱一下， 宇哥会唱， 来， 换个声音，甜美一些。他唱的特别好， 甜美一些， 唱的特别好， 起来的， 甜美一些， 饶了我吧，下次， 好， 对， 好 了，下次， 嗯， 好，下次， 对，特别好听， 嗯，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部番。那其他的呢？其他的大家有没有很 小雨推荐？ 我推荐一个吧，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算是一个比较稍微老一点的番了、 嗯、 叫那个三叉好利克， 嗯， 就是三个叉然后好利克，然后他是讲、 啊、 嗯，他是讲、嗯、是 Clam 的一个番， 嗯， 然后他是讲一个算是一个那叫什么，应该叫古董店的店主吗，又、 嗯、 然后呢就是发生在他身边的一些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一些灵异事件这种的、 嗯、 特别适合夏天看。然后他有一、 啊、是因为很有点惊悚所以适合夏天看吗？ 他属于那种就是也算是有一点惊悚、 嗯、 但是因为他的画风比较清奇、 嗯、 然后所以就看起来比较有意思。然后他有一个剧场版， 嗯， 然后是叫那个《仲夏夜之梦》，也挺早的了、 啊， 嗯，《仲 夏 夜 之梦》啊， 对，然后就讲他们四月一日君，然后柚子，还有那个叫什么板木鬼， 嗯， 板木鬼，然后他们被邀请到一个收藏家的一个宅子里面去参加一个什么收藏家的一个集会似的，然后后来发生了好多好多事儿，因为他的画风比较那种算是冷调的， 嗯， 所以觉得夏天看还是比较刺激的， 啊、其实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番，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叫做《侵略乌贼娘》，然后还有图片， 哦、 大家可以看一下。从第七章，嗯，对，是的。然后这个为什么说它是、 okay. 为什么说它是适合夏天看的呢？是因为这部动画里面的它主要情节一直都发生在夏天、 啊， 就永远都是在夏天的这么一部动画，所以 这个动画我有印象， 嗯， 是因为它这个，因为我是 卖 cosplay 假发的、 哦、 我看到这个动画第一反应就这个假发我做不出来 意思商人的一个动画 是的因为你看他那个就是发型 对 是而且但是因为 每一个头发都是个箭头 不是就是他的头发是他的触手 啊是吗 对因为他是乌贼娘、 哦 嗯，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比如说他那个头发有两条短的是在前面，然后几条长的是在后面。 嗯， 但是他把它巧妙的和头发融合到了一起，让你感觉、 嗯、是的， 非常的巧妙似的。然后其实这个乌贼娘最开始她是比较讨厌人类的，因为她会觉得人类一直都在污染我们的海洋环境。但是后来呢，就是。他来到了人间然后想进行一些就是类似这种小小的复仇或者小小这种使坏的计划、嗯、但是没有想到又是被人类的真心所打动、啊、然后就慢慢的融入了人类的社会、 啊、 嗯，所以还是一个蛮正能量的这么一部动画 对对 对, 对、嗯、给大家看刚才那个木哥推荐的未闻花名的 啊面马超级可爱 嗯， 是的 其实说实话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不是很新的但是又出了新片就叫夏目友人帐 对、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邓 对对对对 就是一直给人家还名字这种就是很治愈真的、 嗯、 很适合夏天一个人在家慢慢看 你还可以还原那个还名字的时候那一套动作吗、啊、 哦 嘴掉嘴含着那个纸 对对对然后开始还名字、嗯、对 是 把它写上了啊挺好、嗯、还有刚才你说的我没放的 吗六季了吗 六季对对对 好像是六季 对现在共有六季对对对、 嗯、然后三三老师也是深入人心、嗯、 是 娘和三三 对娘和三三、 嗯、还有什么刚才咱们说的这图片在这里吗 很多呀 说的没有图片、嗯、大家进行脑补吧、 嗯、对然后比如说在盛夏等待哈也是一部原创的 TV 动画、 嗯、 但是这部动画可能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的冷门一些、 嗯、 给大家介绍一下、 哦、 这是一部青春恋爱动画故事发生在美丽的夏天所以 人长得就很青春你看这几个 是 我喜欢的画风、 嗯、 对都是女生很可爱 嗯 嗯不错呀、 啊、 我 记得之前有一部番、嗯、就是那个讲海底的那个叫 海底少女、 海底、我们想到了海底总动员 蓝猫淘气三千问、 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 蓝海少女吗是 咪蒙、 啊、嗯还有一个 咪蒙、 这 行等你想 先想一下 美人鱼 给你点时间 加勒比海、嗯、 是 到 其实刚刚说那个在圣诞 叫来自风平浪静的明天 啊 讲的是什么呢 不知道 就是讲的我其实我也记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挺好看的、 嗯、为啥好看不知道反正就 是然后他就讲就是那种就是他那个世界观就是有人类居住在地上然后有人类居住在海底 哇哦 然后是这种世界观 就是双层世界这种 啊对对对、 嗯、 然后就讲这个算是两个世界的人的关系、嗯、然后感情感这方面 哎 叫什么呀那番 来自风平浪静的明天 嗯来自风平浪静的明天、 哦 嗯、其实是我刚刚提到的七月新番突然想起来一个我觉得这个我是准备去关注一下的、 哎、 叫这个叫 人马少女 对 对 对 对对对 叫人马 不是这少女 人马小姐 这个比例是这样的呀 因为他 是个人马 对这个学校的每个同学其实都是一个种动物 我觉得右边 这 很帅啊右边这小恶魔翅膀这很帅啊 对其实他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这种少女间真挚友情更加深化一点的这种啊感情哈、啊，然后也是讲述了这个女孩子们可爱的日常的一些故事，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可能会七月份多多的关注一下， 好 不知道大家 刚才、 嗯、 对刚才宇哥说来自风平浪静的明天 啊，我以我这个科普知识库的这个许可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来自某娘的这个、 不全是脑中，全你知道吗？我脑中就是个库， 就是可度， 对，这讲什么呢？ 可度一下， 对，讲以前人们生活在这个海中的世界，能够在大海中呼吸并且 life， 然而呢 ，soon and soon， 憧憬陆地的人们呢就抛弃了大海 ，abandon、嗯、就是 air sea， 然后舍弃了海神所赐予的鱼 close。人类呢随着分成在海中 life 的人类呢 那个 徐 可我打断一下咱们这个节目没有字幕的所以你这么读我把观众给看不懂的、 啊、应该可以大家 你看就是可戴了这个眼镜感觉立马就变成了学究似的 对 照本宣科 你知道吗这个知识就来了 哇哦谢谢大家的小礼物 好就是讲着说 谢谢 在海中生活有四名美少女啊，她们因为海村啊被废弃学校转到陆上啊，就是说这帮人原来生活在海里，木哥是不是？ 对， 发现我们完全没 搞不了了这个， 发现我们 你们在。在搞怪啊，搞啊！ 没有，我们 课间老师在讲课，下面站的学生。 安静，安静一下啊！今天咱们上的课呢，就是这个漫游嗨翻天的一个节目的剖析。 嗯，这个我们已经明白了。我们下一话题吧。 好，下一话题啊！ 是的，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好看的七月新番，当然其实还有很多哈，比如说这个《漫威未来复仇者》，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挺值得期待的，就是它这个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它就指的是在一所学校里面，这个学校里面的学生都特别的优秀，但是按照学生的能力，他会把学生分成不同的阶层，然后可能这个主人公他其实最开始是在最不太好的那个班，然后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说通过自己的争取去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 就是说白了，教室里的雪国列车。 没有那么可怕吧？雪国列车还是比较残酷的， 稍微可怕一点。 嗯，是一部电影，那个电影， 哎，感觉之前看介绍的时候，七月新番都没有什么期待了，今天突然被小美种草了好多新番， 所以我们一起看起来吧。 好。 然后刚才说了很多新番嘛，然后游戏我觉得也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些东西，而且我们今天一直在说，我们讲清凉一下，清凉一下，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夏？是吓人跳的吓， 哦，没有啊。 所以我们来追求一点刺激，好不好？ 好，追求一点刺激，好不好？ 我们那个介绍游戏的时候，稍微偏那个惊悚或者偏冒险类一点，就可以让大家手动降降温的。 手动降温是吧？ 我可以先给你们介绍一个不怎么惊悚的。 好好好，说说说。 是我以前玩的一个 PSP 上的游戏。 哎，说呀。 嗯，那个游戏叫那个什么，《我的暑假》。 我的暑假。 对对，然后你就扮一个小男孩。 是不是这几张图呢？ 不是这个 ， 听着感觉不像是恐怖类型的。 哦，刚 才 对，叫我的暑假，然后就你扮演一个小男孩，然后呢，他放暑假回家 啊， 然后就过暑假的生活。你可以去逮虫子，然后可以去河里钓鱼，然后可以去帮什么隔壁老奶奶去干，就是什么取东西啊、买东西啊，就这些事儿，然后就是完成任务的这种，哎，特有意思，就特别暑假， 是一个属于比较开放性的世界，就是你可以去探索吗？ 就是他在暑假里让你能感受到那种暑假的那种， 去树林里去逮虫子啊什么的，可以收集昆虫标本。 那这个还是一个画风比较清新的那种吗？ 特清新，特可爱，就是蓝天白云， 蓝天白云， 感觉这个就是 基尼哈， 这就是所有人想象中没有作业的暑假应该有的样子。 名字就叫我的暑假， 我的暑假，它出了好像是三部还是？ 是的。那收音机前和屏幕前的这个小伙伴们哈，放暑假的小伙伴们， 还有 PSP 一定要玩吧。 回家可以把 PSP 再捡起来。 PSP 好像我那现在已经坏了，我现在家只有 PS 能打开了。 那我们小雨小木还没有其他的游戏？ 再推荐一个游戏 给大家呢。 手游、端游都可以。 是， 像我的话比较喜欢那个《逃离方》，因为就是比较它，因为我是很害怕恐怖游戏的那种类型，它是我能接受到最大范围内的恐怖游戏了。是逃离方块，他们那个 是这个， 对，从后往前看一下， 我们可以 这个我也玩了。 对，他像这小黑人，就是当你正在做一些解谜的时候，他会突然出现一个小黑人，我会 是什么？ 我会吓一跳， 是干什么的？ 这个游戏它有很多步， 对， 主旨就是一个小黑方块，你要最后要找一小黑方块，然后呢，这个黑小黑人、乌鸦、鹿 都有代表性的， 对他们都是 对，往前面几个图 角色， 前面那个图就是这几个。 对，这是秀湖系列哈，那个酒店， 那一系列的，它有很多系列，像我第一次 接触，解谜是吗？ 对， 解谜 就是解谜游戏，然后偏恐怖类型一点点， 脑洞特别大， 脑洞特别大。 你看这些字儿底下这个，你看，多吓人啊！ 那其实我觉得对可来说，应该进程率算比较好的吧，玩了那么多游戏。 因为我敢去鬼屋嘛，所以这也都小菜。 是不是最后的两张图片也是啊？他大概解谜是 这张就是那个 清凉贴，清凉贴的图片，我看清凉贴突然跳出来， 看到这个， 哎，这好萌啊！这个 是突然不恐怖了，有没有？ 这孩子，哎，这孩子，我跟你说，下次你们保存一下这个，大家看恐怖片，看到最恐怖的时候，你就嘣。全屏亮一个这个，你还吓不吓？ 可以的，可以。 再亮个这个，你还怕不怕啊？清凉贴在 小萝莉 啊，跳过啊，不好意思，萝莉。 那这个是什么游戏啊？ 这是 The Room，The Room 出了三部， 就是那个，就是幽闭 的 啊，解谜密室逃脱有点。 它属于就是因为像 刚那个方块那个黑方块那个是属于平面的嘛？ 嗯，对， 这属于稍微立体点的那种三 D 的吧，应该算。 嗯 就是也是脑洞特别大，然后 密室逃脱是吧？ 对，先开始他第一步就是解这个小盒 啊。 对，这些小盒一面一面的解，然后它会打开，然后你再解，然后它再打开。 哎，你们玩这些游戏看攻略吗？ 不看，过不去的时候就看了，但是不会依赖攻略。 嗯，对。 小美这么问，小美你怎么着啊？你 是 去妈妈看攻略？ 这肯定得看攻略的，因为我觉得不看攻略的话，我就会很快的丧失兴致，所以我是个没有长性的 人。 哎，我看弹幕上有个人推荐游戏《阴阳师》， 阴阳师 当他抽卡的时候是很惊悚的， 惊悚的。 对， 哎呀，不过我的阴阳师现在也是躺在手机里静静的落灰了。 来，小美推荐一个。 其实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几个。 奇迹暖暖。是那个吗？我后来下载 了， 你知道吗？ 你真的下载了。 哥小美啊，每次一说游戏就跟我说那个奇迹暖暖。后来我实在太好奇了，你知道吗？我就说奇迹暖暖，我说这到底是一什么？然后我就弄那手机搜那 APP 那搜到，哎，还真有这个奇迹暖暖，然后就下载了一下。你别说啊，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 你是换装前别有一番滋味， 所以许可刚刚说脱衣服这个事情，原来是暖暖、 暖暖中毒了，天天就是不停的给妹子 换，换衣服脱衣服。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列了几个适合夏天玩的手游，可能都是比较稍微偏这种惊悚和冒险类的。我先给大家介绍第一个是小小噩梦，它是瑞典独立游戏开发工作室制作的一款暗黑童话风悬疑冒险独立游戏。 哇， 这个游戏里面对它是没有任何的战斗的元素，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人物对白的，仅仅靠着优秀的画面和光影来诉说着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小女孩，她会穿着一个黄色的雨衣，然后她是就是坠入了一个巨大岛屿的地下设施 巨大的地下 当中，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很多就是腐败的灵魂，然后你的这个目标就是她这敌人的目标就是来不停地寻找可以食用的这个灵体，所以算是一个惊悚游戏。那其他的我觉得逃生系列是不是大家都 对，前一阵子有一个特别火的《黎明杀机》他 那 个也 是， 那 不 是 根据恐怖片改编的那个吗？说的 逃离农场主偷电的一个游戏，但那个我是不太敢玩的。 其实就是刚刚说的那个《逃生二》，其实我也下载了，但是下载了，但是玩了一个开头，我觉得太可怕了，就是没玩。 那你们原来玩没玩过《寂静岭》这么个游戏啊？ 玩过呀， 就看过电影。 那个难道不害怕吗？ 不害怕。 寂静岭不害怕吗？ 我因为我看电影。 我也是看到电影没敢玩游戏。 我玩过，玩寂静岭那一部，就一小女孩坐在那个 等着那个什么，等着他妈那个是吧？ 最后玩越玩越没劲，那鬼也不出来，他吓不着我，就挺无聊的。 哎呀，这都是什么等级？ 我特别佩服小雨，小雨是一个特别淡定的人。因为本来我们说今天要不要分享一下大家遇到的惊悚的瞬间，就在生活当中 吵死了。 然后小雨想半天说，我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吓到我，所以我觉得淡定如小雨很厉害。 淡定如小雨， 难道真的没有过？就是哪怕一瞬间觉得，哎呀。就吓一跳，这种感觉会有吗？ 有啊，比如要还信用卡的， 还有 还 这个 金牛皮， 你这是挺惊吓的啊！ 还花呗的是 吗？哎呀， 别说了啊！ 一想到这个，突然没有精神头做节目， 都是痛。 因为你提醒了我们一些事情，你要不说我们也想 不起来。不要想这个，不要想这个悲伤的事情。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八点到九点这个小时快乐的度过去，好吧？ 再给大家安利两款游戏啊， 是那 一个就是对，一个就是最近 Steam 有一件大事嘛，就是 Steam 等于中国玩家又跻身到世界第二了吧，好像。然后 Steam 上，对 Steam 上最近出了几款好玩的游戏，而且都在打折。周末时候大家根据打折季可以买一买，具体我就不做广告了。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就是端游上吧，端游我比较提倡复古的一些游戏，因为简单预告一下，端游将会有大作出来啊，就是很多年没有新游的端游要有大作了，所以大家在大作之前。秘密啊，所以端游在这 一样 所以端游在这大作出来之前，我建议大家可以怀旧一下，玩玩这个 WoW 啊，是吧 ？DNF 啊，天涯明月刀啊，是吧？这个这些东西， 哎，我记得 可以怀旧一下。 我记得我特别喜欢那个轨迹系列，闪轨好像也要出续作。 对对，都是大动作啊，这些都是大动作。 是的，然后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这个夏天嘛，我们要清凉一下，自己吓自己一下。就是小雨竟然这么淡定，那小木有没有遇到过觉得很惊悚的时刻呢？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你们经常参加那种舞台的演出，有没有在台上出现过意外的状况，就让自己惊出一身冷汗那种，会有吗？ 其实惊出一身汗几乎没有，但是笑出一身汗就会有。 有，就咱上的某日记 的那次， 对，它 就是地毯特别滑，地毯和木板中间它很多地方没有连上，所以当我们踩一脚的时候会滑一脚。 那怎么跳舞呢？ 就我们跳舞的时候就已经忘了我们。就是动作就是已经靠身体记忆了，但是 注意力 都在脚下， 然后那个脚趾是不是使劲抓地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不敢跳大动作了。 那如果说在台上一旦出现一些比较意外的情况，就是你们会怎么样给他应急处理一下吗？就是会有，会淡定的继续。 目前没出过就是这么大的，如果说比如说走位没走到，或者像真的脚底下滑了一下，只能通过自信的。 自信的笑容 吧，让大家觉得那个动作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 自信括号尴尬的笑容带过去了。确实你知道，就像这些大家可能从台下只能看到妹子们就光鲜亮丽非常漂亮的一面，但是不知道他们背后为了练舞为了演出还是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的。 台下十年功， 对，包括你看上期我们讲了美美的打歌服，你会发现打歌服的配饰很多啊，就各种小零碎都会在身上。 对， 比如说上了舞台他难免可能比如说开个鞋带， 对， 是吧，吊个耳环，可能真的就是还是 比如说我们上台之前都会提醒把鞋带系好，或者是一般都系一圈嘛，系两圈要系个死扣。 对对对对对， 包括他就是有一些就是妹子穿那种类似船鞋，他可能没有那个带子勾脚，他们拿胶带纸， 对对对对 对 对， 要粘在脚上，然后其实也是还是比较受罪的。 对，像我们有一年上春日记的时候，因为他底下铺的是玻璃地板，我们当时不知道，但是我们穿都是高跟鞋，最后没有办法上台前一起坐在地上开始拿双眼皮贴往鞋底贴，就为了增加一些凹凸的那个， 好像是防滑了一点。 对对对对对，其实心理上比较安慰了。 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差不多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那在最后我们一人一句话给大家一个剩下的小 tips 好不好？ 好， 给大家一个小防暑小贴士。 来， 从 谁先开始？ 木哥呗，别说了。 好，那我们就从木哥开始啊， 不要出门。 好， 宇哥。 心静自然凉。 哎呦，有点玄学，宇哥这个。来，小美， 预防空调病。 啊，那到我就收个尾，等你个冷，等你个冷，等你个冷冷。 我是个三句半哟， 从哪儿啊你这？ 没有，其实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在冰箱一定要摆上满满的饮料 啊， 衷心的提示啊。 一口可乐，一口那个竹笋山脉，一口可乐。 我还记得 多喝两白开， 多喝两白开，多喝什么绿豆沙、酸梅汤。 对对 对，你可以把它冰在冰箱里嘛，这些东西做好。 哎，绿豆汤冰到冰箱里， 哎，木哥，哎，有生活啊， 又好喝又解暑， 好， 所以也度过大家祝愿大家度过一个清凉的夏天， 是， 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小木和小雨做客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了， 辛苦二位， 好， 辛苦二位，给你孤独和烈酒，是否愿意跟我走啊？最后再给大家一个，嗨，你这最后再给大家硬广一波啊！你这说的我这有点尴尬。如果你看节目呢，觉得开心或者尴尬或者不尴尬或者不开心啊，反正你都要点击一下我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叫做嗨森。另外我们有一个啊，这个高大上聊一些这个起点呀、宇宙虫洞啊、这个黑洞一些的群，叫什么呢？叫5675566939，五六七五五六六九三，对，漫游漫游团里边也会讲一些量子力学啊、最新的一些文学发现啊、大到物质生物啊，想到这个，哎，反正想 是 说什么有什么，上天下地啊，有余有地啊，都有啊， 就讲一些这个。哥德巴克猜想， 对对，什么都有，你想要什么有什么。 总之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进群跟我们互动交流，然后感谢大家对漫游嗨翻天的支持。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那明天再预告一下吧。 对，明天呢将是大老师做客咱们节目啊，给咱们拍一下最近的这个游戏啊，游戏据说他说有大动作了啊，刚才其实我这两句全是模仿他的 啊， 他跟我透彻的说是有大动作了，对对对，一个是 Steam， 还有一个是 PC 的端游，据说腾讯在今年会有大动作啊，到时候具体让大老师给讲讲吧。 好，就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是 98.2， 是，我是左香梅。 哎呦，我是谁呢？我是许可吧。 你是许可吧？ 耶 耶， 聊一下。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のあなたを